会为一个字万劫不复，想得太清楚反而迷路，我愿盲目，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 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想起我和你牵手的画面，泪水化成雨下满天，如果我和你还能再见面，骤然情意就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国家发改委、民航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民航国内航空旅客运输价格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部分航线价格或将上涨，涉及京鲁广等热门商务航线。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近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将揭晓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奖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每年获奖者不超过两名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国多地降温并迎来2018年首场降雪，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也正遭受着更为严峻的低温，预计有超过30个城市将经历创纪录的寒冷天气，部分地区最低温度甚至将降到零下46度。近期赞比亚霍乱疫情日趋严重，驻赞比亚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赞比亚，如前赴赞比亚需提前服用霍乱疫苗。北京市属公园内的四处雪场、基础冰场已全部对游客开放，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创下历年之最。北京市多个地铁站将新增换乘通道和出入口，羡慕你在安定门桥东南、西南各增设一个出入口，同步设置上下行电扶梯和楼梯，预计2019年6月建成投入使用。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将迎来新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专场，演员宁静、陈晓将守护国宝。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我爱的人不是我

最近的热搜被李小璐、贾乃亮、 PG One 这几个人的名字霸占了。我们先不谈这件事的真假，但唯一知道的是，爱的卑微的人已经输了。贾乃亮和李小璐是通过董璇的一次饭局上认识的，当时贾乃亮对李小璐一见钟情，通过一年多的千辛万苦才追上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李小璐。那时的贾乃亮不红又没钱，可以说是屌丝逆袭。因为李小璐喜欢酷酷的男孩子，贾乃亮就为了哄她开心去打了十几个耳洞，打到流脓。结婚的时候他亲着她的脚发誓要永远爱她。贾乃亮简直亲身演绎了喜欢一个人就努力去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其实好的爱情应该是互相彼此欣赏尊重的，而不是一方苦苦的仰视。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2002年，一曲家喻户晓的阿里郎让他们在内地歌坛异军突起，代表作《兰花指》更成为浪漫情歌的全新坐标。 伤心依旧，你的兰花指。 自出道以来，阿里郎连续3年受邀参加央视春晚，并荣获多项音乐大奖。9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第一和声组合阿里郎，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9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9，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有人说爱情是宁愿等待也不将就，不知道你怎么认为呢？在2013年，《咱们结婚吧》热播，当时的高圆圆迎来了事业高峰，剧中她演的桃子勇敢地等待爱情，相信爱情。生活中呢，她温润如水，不急不躁，活得诗意。不同的命运，相似的年纪，相同的单身，兜兜转转许多年，她终于遇到了良人。赵又廷曾经接受采访说，我眼中的他真的是频率一致吧，我想什么他都知道，他想什么我也知道，喜好都非常合拍，这是一种缘分吧。看来两个灵魂的契合不过是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前半生里没有你，后半生才能懂得珍惜。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月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

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琢磨自己，别回头，请你去，愿你听。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路可退？策尽深情，你给了谁？ 我们原本可以让自己有事可做，原本可以让这些碎片的时间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去健身、看书或出去跑步、学一项新技能、听一场讲座等等。一旦真的走在不断学习、成长和充实自己的道路上，我们的血液每一天都会是鲜活的，这样的我们又怎么会觉得无聊呢？今年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无聊是可以凭空消失的，只要你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并且为之坚持。 是谁？女人若没人爱，多好。